出现有你的画面，我让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，乱了心扉，乱了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再埋怨，愿你体会，因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罪，是泪抹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怎样锁住你有你的视线，但愿我是你唯一的焦点，乱了心扉，乱了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再埋怨，愿你体会，愿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罪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一零三三，听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26号星期四，农历腊月29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7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4度，廊坊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4度，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4度，吉林天津明天是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明天是除夕，我市和首都北京都是不限行的。如果你认为平时用到的食盐只能够用来调味的话，那你就 out 了。其实啊，在家居清洁方面，食盐是有很多作用的，除霉斑、清污垢、去油脂，这些你都知道吗？比如说它可以去除霉斑，如果衣服或者毛巾上有发霉污渍和气味，可以把盐和柠檬汁做成糊状擦在霉斑上，然后在太阳底下晾干，最后再把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清洗一下，就能够彻底的除掉霉斑了。如果有一些污垢除不掉的话，拿盐来试试看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烟花爆竹燃放管控通告，为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，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，减少环境污染，按照省廊坊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，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，现将烟花爆竹燃放管控要求通知如下。一、全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：一、文物保护单位；二、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；三、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；四、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；五、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敬老院；六、山林等重点防火区；七、东西市区建成区内；八、重污染天气三级及以上应急响应期间，全市域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二、尊重传统民俗习惯，在农历除夕、正月初一、正月初五、正月十五可以燃放烟花爆竹。三、全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严禁购买燃放烟花爆竹。四、对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燃放管控要求情节严重的，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望广大市民及企事业单位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燃放管控要求，保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。举报电话110。特此通告，三河市人民政府。